今天啊，确实天气真的是太热了。中午貂蝉出去吃饭，其实离我的单位到吃饭的距离大概有500米的距离吧，真的是很近啊。其实，然后我从我单位走到那个地方去吃饭的这500米的距离，我的天哪，感觉就是已经热的已经不能用言语来表达了。真的是太热了。那么今天最高温度大概能达到36-37度左右啊，而且暴晒。那么夏天呀，一定要多注意这个防暑防晒。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，貂蝉来给大家介绍一些吧，怎么样防暑和防晒的措施，还有啊，开空调应该注意的事项。 等待你的未来。 夏天呀，日照时间很长，天亮得很早，而且天黑得很晚。现在北京大概每天8点的时候天还没有完全黑啊，因此起居和作息时间呢也应该随之相应的去做一些调整。应该呢稍微晚一点睡，稍微早一点起是最好的。外出的时候呢，一定要穿这个纯棉麻类的浅色长袖衣服，少穿一些化纤维类的服饰，因为呢避免大量的出汗而不能及时的散热。夏天啊，天太热了，很多人不愿意吃饭。然后呢，多吃一些水果蔬菜，适量的饮用一些盐开水、绿豆汤、酸梅汤等清凉的饮料。而且呢，一定要常备一些这个防暑的药物，像藿香正气水啊、人丹啊、石滴水啊、这个六一散暑热症啊等等等等的。而且夏天中暑常常是体液和体钠丢失过最引起的，应根据气温的高低呢，每天喝1.5至2升以上的水。这有说明啊，每天一定要多喝水，因为天气热呀，我们要出汗，会有水分的流失和盐分的流失，所以呢，可以每天早起啊，或者晚上的时候喝一杯淡盐水，然后每天在办公室啊没事的时候就要多喝一些凉白开，最好喝一些盐开水或者是盐茶水，可以补充体内失掉的盐分，从而达到防暑的功效。然后啊，还有每天在睡前进行一下温水冲澡，这个水呢不能太热也不要太凉。夏天呀，千万不要去冲凉水澡，如果冲不好的话呢会引起感冒的。而且呢还可以使用一些冰袋，可重复使用的冰袋也是很好降温的这样的一个工具。夏天呢也可以备一些像这个山楂汤啊、冰镇的西瓜汁啊、绿豆汤啊，包括喝一些菊花茶呀等等等等的，也是可以去达到这个降暑防暑的这样的一个效果。夏天呀，温度很高，然后这个空调啊简直是一天24小时都在开着。晚上回家了，家里空调一直开着，每天在办公室空调也一样开着。而且啊，这个开空调还是有很多讲究的，对吧？开空调温度呢不能太低，如果家里温度很高的话，可以先调低一点降温，就是开一会儿温度很低，等到家里温度呢下降了，再将温度调至26度，因为26度啊是最适合人的正常体温，而且也是最省电的。开空调的话，最好在室内放一盆水，如果不放水的话呢，空调就会从人体上吸收这个水分，从而呢人就会变得很干燥。我想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每天早上起来啊，会觉得这个口干舌燥的。冬天一样啊，如果你开一天空调的话，也会觉得很干燥。所以在室内放一盆水，可以保持人身上的水分不流失。如果没有很热，建议啊是不要开空调的。说每天待在空调的房里，很容易得空调病的。因为空调你长时间如果不去清洗的话，它会有很多的细菌的。空调里面有一层那个网层，一定要经常的去洗去打理，如果上面很脏，吹出来的风呢也会含有这些脏的东西，所以要及时清理，以免避免对人体造成的伤害。

我手一杯，品尝你的美，留下唇印的嘴。花店玫瑰，你仔细说，谁告白气球，风吹都对。Yeah, 微笑在天上飞。 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马过来吧， 先头客栈开门喽。 用眼睛来反射彼此电流交换速度，现在起用舞步来证明热浪来袭，心跳加速，别害羞跟着我一起跳动，让身体找点事做，别害羞呼吸抓紧节奏，跟着我 OK， 这一首歌来自温岚，热浪。对，一大波一大波的热浪正在向我们袭来啊，这一周气温都很高，也注意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防晒哈，不要在日头很大的时候出去走动。今天中午啊，貂蝉出去吃饭的时候啊，马路上都没有几个人，可能是因为天太热啊，这个打遮阳伞都没有用。 这里啊，刁川也提醒大家，从今天七月十号本周一起，北京市呢将进行新一轮的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措施。在此期间呢，星期一至星期五，机动车车牌限行尾号分别为，就是今天是二和七，明天是三和八，后天是四和九，和之前的尾号限行的那个措施呢是相反的，也请大家提前做好这个出行的计划哈。今天中午啊，貂蝉去吃饭哈，这个选了半天也不知道吃什么，你可能走过去天太热了，没有在办公室待那么舒服，然后到了这家店呀、啊、看了半天觉得吃碗冷面吧，对啊也不热哈，正好还可以降降温。但是啊，他们家这个冷面呀、啊、确实不是那么特别的好吃，在这里貂蝉也就不给大家介绍了。那我给大家介绍几个比较好吃的吃冷面的店哈，像之前貂蝉在节目当中介绍过，在房山家乡三千里烤肉这家店的是一个烤肉店，但是他们家这个冷面啊可以说是招牌了，也可以说是特别特别好吃的一道冷面。他们家这个冷面汁啊都是用这个水果呀，然后包括苹果呀梨呀，然后这些水果来酿成的，而且他们家这个冷面是不放醋的，所有的酸味呢都是来自这个柠檬汁的味道，所以他们家这个冷面真的是特别好吃，而且汤汁也很鲜很好喝。这家店呢是家乡三千里，在大学城的那个位置。因为夏天呀，很多人不愿意吃饭，像这个工作一天了很忙，然后天气也很热，然后就会觉得很烦躁，就不愿意在下班回家了再去做饭啊，再去买菜呀、摘菜呀，觉得很麻烦，就会愿意去吃一碗像这个凉面。麻辣凉面、热干面、拌面、过水面等等的，可以说夏天啊，这个面条是夏天的一大主菜系了哈。像之前节目当中也说过，这个老干拌的牛肉拉面也很好吃，还有冷面呀等等等等的。听到这首歌来自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，夏天呀，这个汽水也是必不可少的，对不对？很喜欢在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来喝一瓶北冰洋。OK， 来听到这一首歌，来自南拳妈妈《橘子汽水》。 教室门口的小角落，偷偷看着你可爱的笑容，你就像天上的云朵，我好想变成彩虹。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，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，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，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， 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，没有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，

仙偷客栈， 仙偷客栈， 仙偷客栈开张啦！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马过来吧， 仙偷客栈开门喽！ 你取代前一秒我生命的空白，问题忽然找到答案，解释也明白。 你的微笑是一个暗号，我能解读那多美好，梦想不大，想永远停在这一秒。 你为我的世界重新彩绘， 来自王力宏和张靓颖一起合唱的另一个天堂。在夏天呀，这个有空调的地方和室外简直就是两个天堂与地狱的差别，对不对？刚才紫金鲤鱼留言说一定要多喝水，对，夏天一定要多喝水。之前啊，貂蝉是特别的不愿意喝水，也不喜欢喝水，觉得我一天我也不渴，然后水也不好喝，也不甜，对吧？不愿意喝水，然后我每天强迫自己啊，在我的这个办公桌上放两大杯子水，来强迫自己把两杯水要定时定点的喝完，然后定表铃来督促自己要把这个水给喝完。对，夏天一定要多喝水，来促进这个新陈代谢，来防暑降温，一定要多喝水啊。夏天呀，也一定要多吃水果，但是啊，我提醒大家，这个冰西瓜虽然好吃，但是它属于凉性水果啊，一定要适可而止，不能吃多啦。 能爱着你才最重要， 想把你的明天仔细翻阅。 其实夏天除了不愿意吃饭之外呢，有一种食物可以说是大家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呀、那就是冰棍儿、冷饮、冰淇淋，对不对？今天中午啊，貂蝉还去买了好多的这个冷饮，给办公室的每一个同事都发了一根。真的吃一根冰棍儿，觉得浑身上下这个透心凉，心微痒。那么今天啊，貂蝉介绍的这一家店呢，是吃冰淇淋的。虽然它的距离有一点远，但是他们家这个呀是冰淇淋自助啊，有人听说过冰淇淋自助吗？对，这家店呀，说每次路过这家店就挪不开脚步，完全没有抵抗力。说不管你是一个球的还是两个球的，就算你五个球的，跟我这个比起来啊，都弱爆了。因为啊，他们家这个冰淇淋是自助的。而且价位一点也不贵，68块钱随便吃，吃饱为止，能吃多少吃多少。而且呢，这个冰淇淋呢还是一个品牌的，而且味道很纯正地道，细腻如云，随便吃两个球就感觉已经这个吃回本了，更何况这里是随便吃呢，对吧？吃饱了为止，就跟吃自助餐一样啊，就是先挑贵的吃，先挑好吃的吃。虽然冰淇淋它不会像说饭那些能填饱肚子，但是我觉得吃两个球、三个球乃至四五个球也就完全会腻住了，对不对？说他们家呀，这个有20多种口味的这个冰淇淋，可以可劲儿造。除了有香草、巧克力、芒果、抹茶等这些基础的口味，还有海盐味的、樱花味的、接骨木的、黑芝麻的，还有榴莲口味的。 就是各种你没有听说过口味的，这里面都有，一次性你可以尝个遍，吃够为止。好任性的一个地方啊，对不对？说不要以为这些口味是一成不变的，而且有些口味呢是根据每个季度来调换的，有些口味呢也会不定期的冒出来。比如说啊，之前貂蝉去过这一家店啊，特别喜欢是他们家这个薄荷巧克力口味的，但是最近就没有了。但是不知道这个下次什么时候这个口味会有，所以呢，喜欢哪个味道一定要抓紧多吃点儿，可能下次去这个口味就没有了，但是也不定期的会冒出来这个口味。这一家店呢是自助，单人是68块钱，会给你一个架子，里面有6个小杯子，吃完可以再去填满，多加一个人就多加68块钱，多给6个杯子。所以啊，我们比如说2个人去吃，3个人去吃的话，可以摆满一桌子哦，对不对？一个人6个杯，如果2个人去的话，就是12个杯，可以盛12个口味。3个人去的话，就16个杯子，几乎可以把他们家这个口味都吃个遍了。第一次啊，就是去他们家就会觉得这第一次吃冰淇淋就吃得这么爽，吃够为止啊。我们在平常去买冰淇淋的话，这一杯子可能最多只有2个口味、3个口味，而去他们家68块钱，你能吃到6个口味。那么这家店呢是位于北京朝阳区9仙路2号，在798艺术园区707街红石广场西北侧，在798艺术区。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可以去798去逛一逛这些充满艺术感非常强的每一个店铺去逛一逛，还可以去这一家店去吃一吃这个自助的冰淇淋。那么这个店名呢叫做意大利手工冰淇淋实验室，意大利手工冰淇淋实验室，人均消费呢就是68块钱一位，价位真的不贵哈，可以吃饱为止，吃想多少想吃多少吃多少。那么这个时间啊，如果你有这个降暑降温的好方法的话，来告诉貂蝉，或者呢你有一些吃冰淇淋比较好吃的店铺的话，也可以告诉貂蝉。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神仙的仙，偷摸的偷，客栈的客栈。 我为他而狂野，我是这耀眼的瞬间，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。我为你来看，我不顾一切，我将熄灭，永不能再回来。我在这里呀，就在这里。绚烂，我是这耀眼的瞬间，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。我为你来看，我不顾一切，我将熄灭，永不能再回来。不许自信呀，不许自信呀，短暂开放在你眼前。我是这耀眼的瞬间，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。我要你来爱我，不顾一切，我想熄灭，永不能再回来。一路春光啊，一路荆棘， 谢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

一首王菲非常经典的代表作了，《红豆》。这里是吃喝玩乐于一身的闲头客栈，我是貂蝉。知道这个吃喝玩乐啊，我们闲头客栈呢，不仅给大家推荐那些大鱼大肉，但是这些小清新的店呀，很别致、很特别的店，也要推荐给大家。就像貂蝉之前介绍的这一家意大利手工冰淇淋实验室一样。其实说到这一家店呀、啊，就如果去过七九八的人，很多人都已经不陌生了。从冰淇淋到店铺的颜值都特别高，而且呢，他家的这个装修风格大部分都是白颜色的，一进去就感觉很凉爽的感觉。说他们家这个创始人啊，曾经是在世界最顶尖的意大利冰淇淋学院经过专业的学习和训练，所以这里的冰淇淋啊，是延续了意大利健康和新鲜的制作传统。而且啊，选料也十分的挑剔呢，只取牧场牛奶巴氏消毒进行处理，不含反脂脂肪酸的法国进口淡奶油，法芙娜的巧克力当季的新鲜水果，而且拒绝反季、拒绝转基因的水果。说这么健康又美味，还能随便吃吃饱的冰淇淋，难道不想去尝一尝吗？节假日的时候或者不工作的时候，带着女朋友、带着家里的宝宝去这一家店去尝一尝、去看一看。说啊，他们家除了这个68块钱的自助以外呢，还可以单独选择杯装或者蛋筒的。基础款呢也是可以选两个球，像这个银杏加芒果的搭配啊，也是特别好的。我要说一下这个银杏口味啊，说里面是加了二锅头的，吃起来口感还是非常的细腻，首先是甜味，然后是白果那淡淡的苦涩味道。还有海盐香草加黑芝麻的，它这个海盐香草呢也是来自纯手工的昆布盐，将天然的海盐与昆布融合的在一起，再配上马达加斯加的香草，这个充斥着香奶味，同时还有一股特殊的清凉哦。还有浓香黑芝麻、接骨木葡萄柚加抹茶红豆的，还有榴莲，这个很多人都喜欢吃的榴莲口味啊，还有榛果巧克力、浓醇巧克力等等等等，太多太多了。说呀，说除了正常的店里，还有迷你款的小甜筒，可以一次尝到6种口味呢，又怕太多吃不完。说这个小甜筒呢，很小很小，大概只有通甜筒的1/5甚至1/6那么大，很小很小啊，可以觉得一口吃进去一个应该没有问题。这里面还有冰淇淋蛋糕，可以点一杯咖啡或者茶，找一个天气很炎热的下午，在这里面待上一下午，来个甜蜜的又清凉的下午茶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。那么这家店呢，是在北京市朝阳区9仙路2号798艺术区的707街红石广场西北侧，在798的艺术区里面啊，叫做意大利手工冰淇淋实验室。价位呢，如果你自助的话呢，就是68块钱一位，如果不是自助的话呢，可能就20-30块钱左右吧，这也要看个人的选择了。那么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们客栈该关门啦。最后呢，貂蝉还是要提醒大家，天气很炎热，请注意防暑防晒，不要在很热的时候出去走动啊，也要注意，千万不要中暑了，也要多喝水，记得晚上回家冲一个温水澡，来缓解一天的疲劳。这里是仙都客栈，我是貂蝉，仙都客栈由仙都酒独家冠名播出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，拜拜。 你的眼睛让我终于知道， 这大街上来来往往的红男绿女，从不忘带出门的是面无表情，我那个总爱唱歌的心灵，依旧只好两手一摊坐在路边休息。不管迷迷乱迷或是迷多任性，像一个一个困在凡间的精灵，我愿意歌颂祖国和表演爱情，但只盼望听我歌唱的人赶快清醒。哆哆哆瑞咪嗦，像风筝呼啸而去，嗦嗦嗦西瑞发，是落叶轻轻哭泣，哆哆哆瑞咪西，没有人认真在听。